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39集，激将法。白玉堂落下来，一刀将他的头也砍了，用刀从他腔子里挑出了一张类似灵符的东西，刀尖正好将那灵符戳进了烟飞的那个火堆里。随着灵符烧成灰烬，黄石海的身躯也变成了一堆散掉的面粉块，摊了一地。欧阳少征看到了，将刚站起来的李崇进一棍子拍掉了脑袋，伸手进腔子里掏出一张灵符来，往后递给副将，副将掏出火折子来一点，李崇进也塌了。龙桥广一挑眉，索性拿了一个火把当箭射了出去，正射中李云胸腔连接脖梗的位置，果然这满脸箭的怪物也塌了。欧阳少成微微一笑，看着方武，不过那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，方文一抬手叫众人撤。几人往后一闪，那500兵将冲了上来，拿着盾牌架起人墙挡住去路，方武等人率着剩下的江湖人就跑了。白玉堂就在人墙前边回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眼带着浓浓的杀气，红九娘也上来了。 这些是人还是面人啊？是面人我都烧了吧。 饶命啊！ 那些士兵都跪地求饶，扔了盾牌。 九王爷饶命啊，我们是金道王爷的兵马，我们投诚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，不想造反啊。 叶子禅拿根针扎了其中一个士兵一下，小兵疼得哎呀一声，胳膊就流血了。 嗯，活人来的。 看了看远处已经消失的那几个残兵败将，虽然打赢了，但还是觉得莫名其妙，忍不住骂娘， 真是见了鬼了。 展昭看着手里的剑，就见这剑尾部有一个云字，微微一挑眉。赵普令人收兵回军营，严加防范。白玉堂走了回来，到展昭身边，见他还研究那支剑呢。 怎么了？ 剑上刻着个云字。 不对呀、啊、我记得史书上有提到，李云这人极自负，他的弓箭上必定留有一个云字，怕是被人冒充，所以每个云字都是少了一点的，这个字写错了， 所以是假冒的。 八王爷笑了笑，接过那支箭，说要去拿给皇上看，让他死了复活诸葛亮的心，杨贵妃也瞧不着了。众人看着乐呵呵走了的八王爷，面面相觑，八王爷好像是明白了什么呢，果然深不可测。军营外一场混战总算结束了，众人收获的只有一大堆的面粉块。白玉堂和欧阳少征都非常困惑，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打了一场的，实在无法想象跟自己对战的是个面粉团子，这还得了吗？更让人费解的是，面粉团里的确有两副完整的骸骨，而其中李云那副骸骨更是有被烧过的痕迹，谁都知道李云是被火烧死的。众人都看公孙，公孙一摊手，那意思我又不是厨子，面粉团子什么的不拿手啊。于是众人又看叶子禅，叶子禅摸着下巴，看着从面粉堆里挖出来的几张黄色符咒，啧啧称奇。 符咒还写错了呀，明明是个半吊子。 写错了？写错了咒符都能复活人？ 包拯觉得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殷侯突然闪过去逗叶子禅， 闺女，是不是人家学艺比你精啊？不是写错，是你不认识。 怎么可能？ 还不认嘞？ 叶子婵急得跳脚，红九娘和蓝狐狸赶紧下来劝，两人都瞪阴猴，这老头子胡说什么呢？ 血重面人根本不是这么做的，做给你们看。 众人都张着嘴，激将法管用了。回到了开封府，叶子婵就问了一句， 有没有小动物的骸骨？ 众人疑惑，正好小玉送茶进来。 哦，有的，一年前大人养的八哥死了，埋在后院了。 包拯倒是也想起来了，那晚上风大，装八哥的笼子本来是挂在房檐的，但是后半夜被风吹下来了，在地上滚来滚去的，八哥撞死了。包拯挺心疼的，小玉他们几个丫鬟在院子里挖了个小坑埋了，还种了棵万年青的幼苗在坟边。小玉带着个小厮跑去挖，没一会儿用布包抱着一副鸟的骸骨跑回来了。 可是小鸟死了也没有魂魄呀。 这个好办，厨房有准备杀的鸡吗？ 小玉说可以让厨房大娘杀一只晚上吃炖鸡。于是叶子婵又画了一道锁魂咒，让小玉将这符咒贴在鸡的脑门上，宰杀之后滴三滴鸡血在上边，再将符咒拿回来。小玉就跑去厨房了。没一会儿，小玉捧着符咒回来了，按照叶子婵吩咐的三滴鸡血，叶子婵将符咒贴在了小鸟的骸骨上。 你们谁会捏面人？ 其实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复活，捏什么都可以的吧。 也对啊。 小四子举手说他来，不过在场谁都不会调捏面人的粉。问了厨房大娘，厨房大娘说只会擀面或者做馒头，还好奇开封府众人干嘛呢，这是又是杀鸡又是面粉团子的，学做菜。最后包拯让马汉去请开封城里头一个捏面人的老手艺人过来。那老头人称面人陈，80多岁了，捏了一辈子的面人，开封府所有小孩都喜欢他。他还去皇宫给赵祯捏过一整套面人的罗汉图，那是惟妙惟肖。赵祯当时还赐了他一个大宋第一面人的称号。没一会儿，马汉和王朝扶着老头来了。老头听说捏个八个，说简单，他带着工具箱子呢，里边有调好的面，三两下就用那副骸骨捏了一只特别逼真的八个。可八哥毕竟是长羽毛的，面人再像也不能乱真。众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见叶子婵又是写符又是念咒，好半天忙活，最后全部结束，开始跟那只面人八哥大眼瞪小眼。众人也一起等着，半个时辰过去了，那面人八哥丝毫没动。 看吧，血意不尽。 叶子婵回头扁着嘴瞪他，红九娘在后头偷偷掐阴猴的胳膊，天尊也无奈地看阴猴。 你都100多岁了，你跟个姑娘斗什么呀？ 殊不知，展昭这几位姨都是小时候便被阴猴捡回魔宫养的，阴猴当时的岁数就是他们的爷爷。魔宫的大魔头小魔头喜欢逗小孩，这一点都是随阴猴的，所以展昭的脾气那么好，因为被逗惯了。 包大人，你们玩什么呢？ 这个 让死掉的八哥复活。 听叶子婵说完，老头乐了，被逗得前仰后合的指着叶子婵。 我说你这个闺女哪听来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这死了哪能活得过来呀？啊！ 众人神色复杂的看着那80多岁笑得直颤的老头，心说刚才军营大战那场面您是没瞧见呢。叶子婵小脸通红，不痛快，又不能揍这老头，一会儿要拽他几根胡须解解气才行。 不过说起来，我以前有个徒弟也这么神神叨叨的。 陈老头笑够了，就不无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，庞玉心眼比较多，就凑过去问：“ 徒弟？哎，老头，什么徒弟啊？”哎呦！ 包岩踹了庞玉一脚，那意思是让他规矩点。陈老头倒是也不介意，他既然做的买卖是哄小孩开心，自然也保持一颗童心。 说起来，大概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吧。有一个叫黄月楼的少年，当时他大概只有17、18岁。那天夜里风雨交加，那个少年来敲我家的门，无论如何都要拜我门下学捏面人。 老头像是回想当年，还有那么点感慨。众人都点头，诚心可嘉。老头又被逗笑了，指了指众人。 你们当时大半夜上武林门派前跪着要学功夫啊？不就是捏个面人吗？我徒弟门以前也有800，就是个手艺呗，挑着挑着满大街哄孩子玩而已。他白天啃着馒头来跟我说学，我也会收留他，这大半夜的倒是吓死个人了。 众人干笑，想想倒也是，这捏面人要捏得好不容易，但是也不是什么独门绝学，跟做糖饼吹糖人差不多，都是哄小孩玩的手艺。 我问他，我说你家人呢？他说在外地，他是背着包袱跑了好远才来的，我就把他留在了家里。他还是很乖很孝顺的，就听话，学手艺也快。不过吧，他不捏兔子和小老虎什么的，专门捏人。 神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